大家好，我是 MC 药材啊，一首《十年戎马心孤单》送给大家。十年戎马心孤单，隐退江湖归深山。如果有天你难堪，是挂帅出征再扬帆。既然疆场您已输，我怎还能继续哭？召集三千勇者夫，是血洗金銮到皇都。北斗七星八卦阵，忘却红尘爱或恨。爱或恨被情困，只因心中太苦闷。风云变幻天地般，嗜血魔剑破天翻。名利与我有何干？我已隐退归深山。一天两套另类词，不管对错值不值，为了在我辉煌时，那犹如骏马在奔驰。骏马奔驰多豪迈，另类呐喊多痛快。霸主君王这一代，是巅峰另类从未败。另类破枪踏五关，直抵巅峰凌云端。麒麟咆哮猛虎欢，是喊破三界的深渊。凤凰展翅龙摇摆，巅峰另类荡大海。一生戎马把命改，是江湖一切我主宰。燕雀立下屠龙志，金戈铁马为优势。神剑出龙射天日，那么麒麟摇摆凤展翅。凤展翅我龙摇尾，神雀立杀斗厉鬼。仙人指路向西北，那么出征挂念家人美。久别战场向前问，愧疚四海为心闷。就为荣誉挥刀刃，那么如今名利不再问。满城风雨半城沙，血色染红水中华。这场厮杀要镇压，那么无悔征御王者家。